次安静电话两边，思绪飞呀飞呀飞到从前，你我初识热络季节，常聊啊聊啊聊到深夜，怎么说也不觉累，是不是每一个爱情都交流的局面，别人又是如何如何面对，力不从心这种感觉，我不愿自言自语自怜，给自己理由后悔，你的世界 最怕爱到落空，换来了一身伤悲。